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235集，先救谁？次日清晨，众人在清脆的鸟鸣声中醒来，开封府的人都回来了，还来了许多的客人，于是一时间热闹得不得了。特别是天尊、阴侯等都是老人家，喜欢早起，带着小次子和萧良做早晨运动。院子里传来了丫鬟们逗小次子的笑声，展昭在被窝里伸了个懒腰，睁开眼揉脖子。 睡好饱啊！ 拉下一点点被子，展昭看不远处房间对角那张床上的白玉堂，莫名觉得嘴里一股枣味儿。白玉堂也醒了，躺在床上，望着床顶，不知道在想什么心思。晨光从他侧上方的窗户透进来，照到他的侧面，展昭躲在被子里看他。 天仙下凡似的。 展昭正瞄呢，白玉堂突然转脸看他，目光一对，展昭立马又觉得满嘴枣子味儿。 昨天没吐干净吗？ 白玉堂就见展昭裹着被子，就一双猫眼露在外面盯着他看，像是只睡醒了正盘算着什么的猫。白玉堂笑了笑，转过脸朝着展昭这面躺着。 你早上吃什么？ 反正不吃枣泥糕。 白福昨天跟我说了，白府斜对面新开了一家早茶铺子，粥特别好喝，有水晶虾饺和鱼肉烧麦，味道比太白居的还好。 果然，展昭那对猫眼亮了亮，白玉堂拖着侧脸问他， 要吃的话就要早起床了，再赖就和午饭撞一起了。 本大侠岂会被一份早餐影响了难得的懒觉？ 这么想着，但是等展昭回过神，已经爬起来换衣服了。白玉堂看着精神奕奕的展昭，突然有一个念头，如果他和一笼烧麦同时掉进水里，这猫是先捡烧麦还是先救他？ 快换衣服。 展昭见白玉堂还在发呆，边擦脸边过来拽他。白玉堂坐了起来，边换衣服边盯着展昭看，继续想刚才那个问题。 这猫会先救谁呢？ 展昭已经收拾妥当了，在白玉堂眼前打响指。 喂， 这人怎么发起呆来了？ 问你个问题啊。 啊？ 这猫脸红什么？还没问呢，这都能猜到。 今天天气不错呀。 展昭拽着白玉堂要出门。 还没穿鞋，要问你问题。 我问呗。 我和一笼烧麦一起掉到河里，你先捡烧麦还是先救我呀？ 白玉堂问出口就觉得自己脑子有毛病。展昭眨眨眼，随后松了口气。 问这个呀？ 不然你以为我问什么？ 就这个当然先救你了。 展昭伸手一拍白玉堂的肩膀，白玉堂一挑眉，展昭一点挣扎都没有，这还真是意外。白玉堂心情莫名就好了起来，白大侠为自己赢过了一笼烧麦而喜不自胜，之后回想起来真是好笑。正开心，展昭弄了块湿帕子给白玉堂擦了把脸，笑眯眯的。 笼屉是木头的吗？会浮起来？你就不同啦，白耗子属秤砣，沾水就沉。 白玉堂纠结地看着伸了个懒腰、神清气爽出门的展昭，揉眉心。 这猫还真是又懒又馋又木又呆又迟钝呢。 毛毛早。 早，小四子。 一出房门，迎面小四子拿着点心就冲过来了，一把搂住展昭的腿，展昭伸手把他抱起来，见他抓着块枣泥糕，忍不住嘴角抽了抽。 谁做的这是？ 大清早就吃这么甜啊？ 我吃一半，留下一半给小梁子吃，然后我再去吃两个汤包。白白早。 小四子边说边跟后边走出来的白玉堂招手，白玉堂点了点头，伸手摸了摸他脑袋，看着他手里的枣泥糕。 吃吗？ 小四子将枣泥糕递到白玉堂嘴边。白玉堂盯着枣泥糕看了良久，就听小四子冒出来一句话： 吃吧，没有核桃。 白玉堂尴尬地看小四子，展昭惊讶了。 小四子这算是在逗白玉堂吗？小家伙一脸纯良，看不出来呀。 白玉堂鬼使神差地咬了小四子手里的枣泥糕一口，随后对展昭勾勾手指，那意思是走了。小四子看着枣泥糕上缺掉的一块，好奇地看展昭。 白白不是不爱吃甜的吗？ 正问呢，展昭啊呜一口咬掉了另外半块，小四子眨着眼。 我和白玉堂出去吃早饭，你去不去？烧麦和水晶饺。 不去了，早晨我要看书，小梁子要练功，下午我们和尊尊、茵茵、怡怡们一起去戏园子听戏。 展昭一挑眉，原来外公天尊他们今天要看戏呀，于是就将小四子放到地上，揉了揉他脑袋，跟着白玉堂出门了。小四子搔了搔头，又看了看枣泥糕， 要多吃两个汤包了， 真甜呀，谁放了那么多枣泥啊？ 白府离开封府也不远，那家早茶楼还挺大，新开的，生意兴隆。白玉堂进门就有伙计迎出来。 哎，几位客官，吃粥还是吃面，烧麦还是蒸饺啊？ 展昭跑进来，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就听到有人喊了一声： 哎呦，展大人，贵客贵客呀。 展昭和白玉堂循声望，就见一个掌柜模样的中年人迎了出来。展昭瞧了一眼，认出来了。 哦，难怪烧麦做那么好吃了，原来是于老大的铺子呀。 展昭给白玉堂介绍，这个中年男人叫于雄，人称于老大，另外还有个弟弟叫于月，两兄弟都是大吃家，且极好吃鱼。老大水性极好，有一个船队专门出海捕鱼，老二厨艺一流，会煮各种鱼类美食，他做的百鱼宴席还进过宫，皇上用来招呼西域来客，让那些常年不吃鱼的西北客吃的是啧啧称赞。白玉堂真是佩服展昭，不只认识厨子和买菜的，原来连抓鱼的都认识，真是吃货的最高境界。 老二在后厨，这里是你俩的买卖啊？ 是啊，我媳妇刚生了个儿子，弟媳妇也有了，就快生了，所以我俩就在开封定居了。这鱼是自家捕的，新鲜，我俩就收山不出海了，专心做这买卖。 展昭一听，原来是这大好事儿，连连拍于雄肩膀。 赶紧去厨房跟我兄弟说，展大人来了，他知道做什么。哈哈， 好嘞。 伙计屁颠颠就跑了。展昭也给于雄介绍了白玉堂，于雄一听，这就是大名鼎鼎白玉堂呢，而且还是斜对门，赶紧见过。白玉堂客气了几句，让他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或者有人捣乱就到对门喊一声，于雄自然是开心不已，亲自上茶。展昭他们在二楼一处靠窗的桌边坐了， 于雄边倒茶边问：“ 来来来，啊，张大人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有个事儿想问你。”“ 嗯，什么事？”“ 嗯，我初来开封定居啊，开封是不是有什么规矩，清早不准走北门啊？” 白玉堂微微皱眉，展昭也愣了愣。 啊，清早是多早啊？ 大概某时，我们做早茶买卖起得早，某时新鲜的鱼肉会从城外送进来，一个时辰之内做好上笼蒸才好开门做买卖。不过我这些兄弟说，某时他们推着鱼从北城走，却不让走进来，说是皇命封城，有几个军爷凶神恶煞的拦着。 展昭纳闷，没听说过有这么个皇命啊。北城门前有最大的公道，铺子买卖进货最喜欢走北门，大到食材木材，小到柴米油盐，大都是大清早天不亮就走北城门入开封，所以北门基本是不关的。 难道是之前方霸屯兵的事情所以封门？ 你们的车马是被城门口的官兵拦下的？ 这倒不是，是在离城门大概五里地的地方，那里有个岔口能转西门，走西门的话要来回两大圈呢。我那些兄弟们每天早晨拉着鱼跟不要命似的跑，才来得及开张，真不方便。我本来以为开封一直如此，不过有几个本地做买卖的怨声怨灾道的，都说那个方霸不讲理呀，搞得城门都封了。哎，那意思是不是过阵子就能开的？ 这城门不是一直封着的吧？ 不是，天一亮就开了，大概封一个时辰左右。 于雄说话间，伙计已经端着热腾腾的早点上来了。 放心，我吃完饭去打听打听。 那真劳烦展大人了。 于雄亲自将粥和点心端到桌上，就不打扰展昭和白玉堂吃饭，下去继续张罗买卖了。 要不然就整个城门封掉，要不然索性别封，就单独封那么个把时辰，图的什么呢？ 展昭自言自语，顺便塞了个烧麦到嘴里，眼睛更亮了。 我觉得可疑的是，军兵在岔道等着，那个岔道看不到城门，而且从城门口转道比从岔道走要近啊。 白玉堂也吃了个烧麦，觉得味道果然不错，就又喝了口粥。可是他说出口了，却听不到展昭回应，抬头看了一眼，白玉堂也不说话了，夹了个蒸饺，决定还是好好吃饭吧。此时展昭嚼着烧麦，一脸幸福状。 果然，做烧麦的鱼肉一定要新鲜，虾球好大一颗，虾饺里面的虾仁蟹黄真是赞。 白玉堂也不知道是不是受展昭的影响，或者是今天比较有食欲，罕见的将一碗粥都喝了，还吃了两个烧麦，两个蒸饺，一个虾球。如果这会儿天尊在，估计要感动坏了。白玉堂别说乖乖吃一顿早饭了，平时他连早饭都未必记得吃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